故乡的河，我爱着你呀，美丽的河，你不懂得悠扬的琴弦伴随我唱起欢乐的歌。我跟着马儿离开了家，哎，我跟着马儿离开了家。 手还带着水葫芦，啊， 水葫芦， 手里还拿着冬不郎，可心的桥还是上船，忽而半大树，哎，你呀你上哪？ 年轻的姑娘们嘞，年轻的姑娘们晒晒看嘞，看谁能踩着我，看谁能踩着我还要吃呢。去赶集呀，你看 我的船已难了天山的水，他说是要去看一看，哎，看一看那里的好船家， 哦，我看过了，变得这样傻，想上金钱什么日子，看看马儿驮的什么， 想上金钱什么日子，看看马儿驮的什么。 经典走四方，听众朋友，这次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。编辑葛剑锋、麒麟，再次谢谢您的收听，下次节目再会吧。 解放军， 要谢光荣花献给他们的，光荣旗献给他们国，他们都有一颗火热的心，各族人民把他们夸， 他们叫沙漠变亮天，他们叫革命开鲜花，是否和他们分不开，他们和我们是一家， 今天是八一见人间，我心里有说不尽的高兴， 说不尽的高兴， 乡亲们派我当那标尉，慰问解放军上上台，来来，哈哈，快点快点快点，哦， 乡亲们派他当那标尉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